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上二七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周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南汉王陈友谅乐呵呵的在后宅出来了，哎呀，一看这意思有希望，王兄他们答应出头了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陛下，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啊！我可把他们的心里话套出来了。不过出头是出头，人家有个要求，你要能给办到，人家二话不说跟咱就走。哦，什么事儿？陈友谅说呀，这哥俩跟我讲了，那老大罗红光身一个人，没儿没女，老二罗爵就是那眼睛点发红的那位，有个姑娘，这姑娘今年29岁，名字叫罗素英。方才我也见着了，哎呀，这姑娘好能耐啊，长拳短打，马上布下18般兵刃，样样精通，另外对大阵也颇有研究。我刚才跟她谈了一段话，就见她谈吐不俗，果然肚子里头胸怀锦绣，可不过就有一样，这女孩子长得太难点了，比这桌子大概还不高，脸上呢有点零碎，所以呀、啊，找不着人家。那罗氏弟兄跟我说了，只要有人要的女儿，宁愿搭上几百亩好地，花他2000两白银。方才啊跟我这么说的，冥冥之中文官武将有的是，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他办一办。女儿的亲事要能定了，马上就跟咱帮忙。万岁，你看这个事儿怎么样？哎呀，朱元璋说有话早说呀，我营之中战将如云呐、啊，那不太好办了吗？不用说远处，就眼前咱就有这样的人。朱元璋心里想着谁了，他用眼睛正好看着小撮子徐芳。这徐芳打出世以来屡立战功，到现在也没媳妇。什么原因呢？一则徐芳性情也够古怪的，二一则就他老兄这模样也够惨的了。朱元璋为这门亲事也没少费心，今天这么一想， 是不是男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把徐芳叫过来了。徐将军，方才你也听说了，你看这门亲事如何？徐芳气的心说话，皇上你拿我开玩笑，你这是。我虽然没有见着这个人，听陈友谅这一介绍，这图形我都画出来了。就凭我长得这么俊俏，我能要那玩意儿吗？你也就是皇上就是得了，要换个别人我非骂他祖宗不可。徐芳把火往下压压，陛下，臣有下情回禀。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，我这能耐不能娶媳妇儿，万岁你另选旁人吧。长茂在旁边一听，你拉倒吧你，我说你是不是听说那姑娘长得不怎么地你就不乐意了？皇上说话这叫圣旨，金口玉言，他说是圆的，别人都不敢说是刺愣的，你敢抗旨不尊吗？这门亲事要答应你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你得答应，要不就把你宰了。朱元璋怎么劝，徐芳怎么不乐脑袋，这事儿说什么也不乐意。最后皇上急眼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徐芳，你可知抗旨不尊是什么罪吗？ 我认为， 徐芳一看这是真的了，不敢犟嘴了。 陛下， 既然万岁做主，臣百依百顺，您看着办吧。徐芳心里好像没哭了，心说有这么不说理的，这叫大帽子哈人呢。朱元璋也明白，但这个事儿摆在眼前了，徐芳不答应这事不好办，到最后一言为定，把事情办成了。罗氏弟兄二次在内宅出来给朱元璋赔礼认错，重新摆酒款待众人，一面命人给女儿送信儿。这罗素英这姑娘，你不看长得不怎么地吗？心还挺高。听着信儿之后，又高兴又担心。我说外面那个人什么样？听说是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叫徐芳。你们去给我看看去，人样子如何？有的丫鬟到前面偷着去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回来跟姑娘送信儿，说这个姑老爷比您呢能那么高着二指，长得跟那孙猴他二哥差不多。哟，姑娘一听可不干了，把罗红罗爵找来这顿闹啊。这姑娘还说呢，就凭我长得花容月貌，貌美天仙，能找那么个人吗？说什么我也不干。哎呀，他伯父他父亲是再三相劝，丫头你就委屈点吧，那是明营的侯爵呀，一员大将，真要是接了亲，你是艳福不浅呐。最后把姑娘也说通了，双方交换表记，徐芳这才招亲。满天云彩都散了，现在着急等着破阵，罗红罗爵也不敢耽误，让女儿好好看守家门。他们哥俩每人带了一条金丝软藤枪，备了两匹快马，赶奔前敌。等到了黄河岸双龙山大营， 元帅徐达、军师刘伯温率队隆重迎接。什么原因呢？这是三件喜事。第一，皇上出了点事儿，转委为安。二，罗红、罗爵世外高人来了。三，烧下朱深、朱永杰。这三件喜事加在一块儿，众人能不高兴吗？徐达传令满营祝贺。到了第二天，朱元璋升座保障。参加的人有开明王常遇春、大爷五福武殿章、武定王郭英、汤和邓玉、八比哪吒宁波彪、军师大帅、宝枪将张兴祖，凡是重要的将领都到了。朱元璋先说话呀，把各位请来，主要就是商讨破金龙交尾阵的事。罗氏二位英雄也在，大家看看怎么样入手。罗红一听，先抱拳站起来：“各位，我可不是客气啊，要叫我破金龙交尾阵，我可担当不起。为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金龙交尾阵里头包罗万象，有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天地三才阵、四门兜底阵、五虎群羊阵、六兵六甲阵、七星北斗阵、八门金锁阵、九死连环阵、十面埋伏阵，有车公阵、有铁甲连环马、水阵、火阵、机关消息、星罗棋布啊。有那么句话叫手大捂不过天来，你就把我粉身碎骨我也破不了。但是我既然出头了，我包打一样，里面有铁甲连环马，这个事儿包到我们哥俩身上。大概你们众位也知道，在隋唐年间，老杨凌就摆过这种东西，那叫勾连枪大破连环马。在宋朝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事儿，我们哥俩感兴趣，对这玩意儿有研究，大伙儿争抢着发言，共同献策。有的人呢出主意这么这么办，有的人出主意这么这么这么办，这就叫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。最后元帅徐达制定了一个破阵方案，大家分头准备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没有20天的功夫，把破阵应用之物准备就绪，纷纷向元帅徐达禀报。徐达请示了朱元璋，就决定第二天破阵。令箭传下，群情激愤。在第二天吃罢了晚饭之后，元帅徐达吩咐一声点鼓声战，就这个事儿就新鲜。平常开兵建仗是白天打，破阵需要晚间，为的是动作方便，便于隐蔽。鼓响三通，就见众将盔明甲亮，环佩兵当，赞英烂颤，盔甲鲜明，排着队走进中军大帐，老的少的全都到齐了。中山王徐达怀抱令旗令箭，居中而坐，上垂手， 洪武万岁朱元璋，下垂手军师刘伯温。在侧座有快笔先生李善长，小圣人孙坚，大家作陪。请来的这些人，像当初的南汉王陈友谅、罗洪、罗爵，这都属于客人，也在旁边侧坐。愚者众将，不管身份有多么高，都分立于两厢。你看吧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真是绕眼生辉呀。新来的罗洪、罗爵不住的挑大指称赞，怪不得明朝的军队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几年的功夫把袁达的打得落花流水。果然英雄居多呀，两个人觉得也挺光彩。元帅徐达首先发言，他讲什么呢？无非是鼓励军心，鼓舞大家的士气，一再强调这一仗只准胜不准败，一定大破金龙绞尾阵，北赶大员，杀过黄河，是直捣燕京。人们一听啊，这一仗太重要了，真要打过黄河去，活捉了元顺帝，统一了全中国，战争就宣告结束了。谁不累过太平的日子？也不管老的，不管小的，一个个擦拳搏掌，等候分派。元帅一伸手拿过头一支令来，常遇春，听令，在。开明王常遇春正盔斗甲，躬身施礼，末将参见大帅。开明王，本帅给你一支令箭，命你带着常茂、常胜、常林，镇三江胡神，镇八方郭子兴，三守将于化龙，金头狮子孟九公、孟玉环、于金平，我另外给你3000军兵，攻打东镇门，一直打到中央无基础，配合本帅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常六爷精神抖擞，把大令接过去。徐达往下看了看，八辈哪吒命波镖，听令，在。宁波镖分战群撩于塔尾，迈步来到桌案前面，末将参见大帅。宁将军，我给你二支令箭，你带着东海王胡德海、粉哪吒胡德济、野人熊胡强，率兵3000攻打西镇门，务必杀到中央无极土，配合本帅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宁波镖接令在手，高高兴兴退归一旁。徐达又吩咐刘军师：“无量佛在。”这么办吧，您带大兵10000，不要进阵，在阵外选一合适地点等候信炮，容等我们三路人马杀到中央无极土，点起信炮之后，军士可带兵杀进阵中。无量佛遵令。徐达又吩咐让罗洪、罗爵、朱深、朱永杰、南汉王陈友谅、宝枪大将张兴祖、左登、 所有新来的英雄配合自己带主力军5000攻打南镇门。朱元璋率领其他众人在家里守堆，那就是坐等胜利的消息。咱书说简短，徐达啪啪啪啪啪八路派兵，样样得当，每个人心里没有不高兴的。但是有没有人不高兴的？也有。在帐下有一位小英雄，正是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。前文书咱说过，于镐是花刀大将于金彪的儿子。自从在鄱阳湖投靠洪武万岁以后，屡立战功啊。要讲究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，那是头一排的猛将。要论真能耐，只在长帽以上，不在长帽之下。不过他心眼比较死，不像那帮人思想那么活。另外嘴也发笨，平常的时候闷出出的，很少说话。凡是这种人，你别看嘴不说，心里头有数。于镐往左看看，往右瞅瞅，跟自己这个年纪班上班下的全都接受了任务了，唯独自己什么事儿没有。哎呀，于镐心里就不痛快，心说难道徐元帅分兵派将把我给忘了？不对，徐达这个人做事非常精细，绝不能忘。你看看，一般不出名的人他全都派到了，怎么到了我于镐的头上他就能忘呢？哦，明白，他跟我有仇啊。我爹于金彪活着那时候曾经跟他犟过嘴，虎杖谈兵，赌头争印，最后他把我爹于金彪活活的给逼死了。徐达，这可你的不对啊，我爹是我爹，我于镐是我于镐，你不能一样对待呀。难道说为国家立功，这帮还有厚薄吗？你还心怀嫉妒不行吗？我再等等，如果派不到我头上，我非得当众质问质问你不可。所以于镐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，越想心里越别扭。等等到后来一看，可不都派完了吗？把看家守门的人都派完了，也没有自己的份儿。于镐火往上撞，实在控制不住了，在下边喊了一嗓子：“元帅，末将有话要讲。”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，二一个是赌气来的，所以这一声听着非常扎耳朵，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，众人都吓了一跳，无不甩脸定睛瞧看，连徐达也为之一愣。就见于镐气色也不正，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帅，末将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